们接着看这个十乘观法了，第八啊，第八了，是知位次。这修行之人免增上慢故，增上慢的毛病是自古以来啊就常有。什么叫增上慢？自己没有证到这个地位而以为证得了啊，不晓得自己的位置。我在早年遇到一位居士，这个居士学佛很虔诚，他告诉我他证得阿罗汉果，我就劝他不要说，他说他真的证得了啊，这个言语很肯定，我被他逼着没法子。我说既然证得阿罗汉果啊，你六种神通都具足了啊！我们坐在房子里头，我说房子外面马路上走的那些你有没有看到？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就没有证得阿罗汉果吗？证得阿罗汉果吗？你决定知道啊啊！我心里想什么事情你也知道，你有他心通啊。我说那你这个能力都没有恢复啊，你肯定没有证得啊，这样啊才把他这个念头啊打消了。碰到人都告就跟人家讲他证得阿罗汉果啊，这个就是不知道自己修行的位置啊。那么很可能在修行里面得一点法喜，得一点清安啊，于是乎就产生了误会了。这个位次要很清楚很明了啊，我们就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发生。譬如前面讲的五停心六度，智德大师往生的时候啊，他的学生请教他老人家啊，你这个一生修持弘法利生，你往生的是什么样的品位啊？而大师呢对大家说啊，我只证得无品位往生。无品位就是此地讲的五停心啊，停是停止啊，这个心是散乱的，这个散乱的心停止了啊，这个位次不高啊，啊，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是在讲五停心这个位次，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有把握能够取得。如果说是事业心理业心，那确实不容易啊，那个品位高了啊。所以极乐世界殊胜之处不在凡圣啊，不在这个十宝庄严土，而在凡圣同居土，这非常非常不可思议。那么一般这种功夫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啊，这个就是什么福烦恼没有断烦恼啊。啊，佛烦恼的这个功夫浅，说实在话 比那个小乘初果都不如。小乘初果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小乘初果在圆教初信位的菩萨，我们哪里有能力呢？说老实话，一生的修持，圆教初信位的菩萨，我们都达不到啊！这个自己要晓得，自己知道了，这个沉静的心才生得起来，不敢共高我们。这讲断证的功夫啊，大小乘里面都说得非常清楚，烦恼的投诉也说得很详细。无停心观是佛烦恼，根本就没有断。智者大师这么说法，实在讲就是帮助我们学习。智者大师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他为我们现身说法。那么在中国史传里面记载，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不是普通人的，事先做个样子给我们看，教导我们，让我们效法他，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深了，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要怎样自己修学，怎样弘法利生，弘法利生是帮助别人修学。大家都想到是见道场，戒严众生。我今天早晨收到台北一个同学的传真，这个传真里面提到的是现代21世纪弘法的方式要随着时代改变，他以为已经不是道场，而是电视台。这个看法正确，所以劝我到电视台里面去讲经，现场讲经，而不是在我们现在小教室把我们的录像带送到电视台。为什么呢？我们的设备跟电视台去比，那还差得很远呢。过去我在电视台录过，他们的设备那真的叫一流啊！参加录像的工作人员20多个人，这个电视台里面通常是三部录像机，从每一个角度画面呢它有变更的，我们这一个机器摆在这画面呆板了，现在人喜欢活泼，这个呆板的画面看久了它就烦了，所以画面要常常变换。 我们必须得想方法啊，把我们讲经的现场要达到电视台摄影棚的标准，这个效果就大了。电视台我们只是偶然啊，顶多他借给我们一个短时期，一个星期十天，我们没有办法长期在那边讲经啊。这是提醒我的时候，我就想到的时候，我们要扩充我们现场的设备啊，我们要这个也要培训专业的人才啊，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啊。所以今天对全世界弘法确确实实绝对不是这个寺庙啊，拿建寺庙这些财力啊用来扩充我们的设备，那是绰绰有余啊。啊，我们的摄影机确实不够啊，现在只能照在讲台上，但是听众找不到啊，最好能够有两部摄影机的时候能够照到全场的观众啊，使这个画面呢能够活泼，这个确实是个很好的建议啊。这也是提醒了我们，今天在电视上收看我们节目的有十几万人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还有我们不晓得的，据一般的估计，总是在百万人以上，啊，每天我们对全世界的广播，啊，所以他也提醒我，在讲台上，无论是长说短说，深说浅说，都要想到听众是全世界的听众，而不是眼前的这几个人啊，这是提醒我们观机这个范围要扩大啊，要想到电视机前面许许多多还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我们不能不顾及这一些初学的同学，帮助他们认识佛法，帮助他们理解佛法啊，帮助他们修学。五群仙也叫五品位，法华经分别品里面所讲，功夫刚刚得力，换一句话说，在六阶位里头啊，它是观行阶位。大家想想，观行即前面是什么？名字阶位啊，啊，那就是有名无实啊。啊，到观行是，你的功夫才算得力了。这个里面说了五条，第一条叫随喜啊，经上说若闻是经而不回此，其随喜心当知以为身心解相啊， 天眼台家立无停行观，是从《法华经》上佛陀的开始啊。虽然说的是《法华经》，实际上包括所有一切大乘经典。听到大乘经典，你不会毁谤，你生欢喜心随喜，这个人过去生中善根就深厚啊！啊，以这个善根遇到善缘，他就能够生。啊，那么这种善根善缘，我们前面呢都曾经跟诸位报告过了。啊，好学啊！这个是我们一生修学成败第一个因素啊，一定要好学啊，不好学那就没有法子了啊。真正好学就有善知识，你就会遇到善知识，就有这个缘分。那善知识确确实实佛菩萨实现了，正是佛家所讲佛是门中不是一人。你一个人好学，你就会遇到好的老师同参道友啊，你不好学就没法子了，你的一生遇不到啊。善知识在面前天天在一起当面错过，你遇到了没有？没有遇到，天天在一起都没有遇到，这是实话了啊！为什么自己不好学吗？自己真正好学，跟善知识相处，哪怕是再短的时间，真正受利益啊！你看这个《坛经》里面所讲的永嘉禅师，永嘉禅师清净六祖一天的时间。他得的利益是一生都受用不尽的啊，那真正亲近善知识了。这个也是印祖所说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永嘉有十分沉浸啊，虽然很短的时间亲近一天，得的利益是圆满的啊，毫无诚意，天天跟祖师在一起，没有遇到善知识。诸位要懂得这个深意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讲你的善根啊，你没有善根，没有福德，你遇不到缘分啊。遇到缘分必须要具足善根福德。第二呢，读诵啊，经上说何况读诵受持者啊，尤其可知啊，这个读诵里头包括受持，是经文上讲的嘛啊，大乘经天天要念呢。我们今天主要依靠的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有没有天天去念呢？一天不缺苦啊！啊，我们是个出家人呢，许多在家居士每一天呢，无量寿经都念好多遍的，啊，有一天念十遍的啊，我们是不是真的念了？这不要求念那么多啊，一天最低限度要念一遍，一年360天，一天都不缺啊。 能念两遍呢就更好了啊，先开始念一遍，熟了之后你念的速度也就快了啊。念得很熟的人，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遍30分钟啊，但是不熟我们初念的人总得要2个小时啊，所以越熟你进度就越快，你的变数就可以增多啊。你能够读，你能够解其意，常常把佛的教诲呀记在心中，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会想到经上的教训啊，不会违背经训，依教奉行，这叫读诵啊！啊，读不解其意，不能够落实在自己生活里面，这不是读诵啊！啊，所以这个是无凭的第二啊，第三条是说法。经上讲，如来灭后，若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这是说法。这个说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机会教育，随缘说法啊，不一定啊要深坐啊，不一定是在讲堂，随时随地。啊，遇到人看看这个人有善根，能够接受就给他讲啊，深说浅说长说短说，那看对方的根基啊，随机说法了啊。所以这是属于机会教育，喜欢跟人说，把佛法介绍给别人。第四，坚行六度啊，经上说，宽福有人能持世经，坚行布施持戒忍辱一心智慧啊。这一句话了，实在讲就是落实啊，我们从佛那个地方学来的，要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六度就不要详细说了啊，菩萨行的六个原则我们也曾经为同修们制定了一个修行守则，里面揭露了无量寿经与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面的经文，总共借了100多条啊，100多条，诸位细细看看，不出六度啊，六度是总纲领啊，啊，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呢都能想到，能把这100多条的经训都落实了。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思想，变成我们处事待人的原则，你就是依教修行。这是属于自力，坚行属于自力。最后一条叫正行六度，正行六度不但是自力，而且是利他。 啊，这个经上说，佛能清净持戒，立根智慧，能达问难，啊，能够帮助别人解除疑惑。诸位想想，这个五条，这个五条叫五听心呐。啊，这是五品位呀。六戒里面叫观行即位戒福啊，我们最低要做到这个层次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有把握啊，这个是低到不能再低的水平了啊，智者大师为我们实现啊，教导我们学习啊，六度那是菩萨行，那更高一级了啊，从观行就到相似位了啊，由相似再提往上提升分正位啊，分正位就是法身大师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分正位啊，四圣法界相四位啊，六道里面的是观行位，观行位没有出六道啊啊，但是观行位念佛能待业往生，这个了不起啊，这个是任何一个法门里面所没有的啊，所以净宗殊胜就殊胜在此，只要这么一点小小的功夫就能够决定往生啊，所以一切诸佛菩萨赞叹这个法门不是没有道理啊啊，我们自己要知道自爱自重啊，不可以好高骛远啊，理论说的再高自己完全做不到啊，依旧搞生死轮回啊，所以一定要知为此，为此天台跟贤首讲得很详细啊，天台讲四教，贤首讲五教啊，四教讲的是藏通别圆啊，藏教我们一般讲小乘声闻缘觉啊，他的为此有四果四相啊，我们现在修学到底在哪个位置啊？大乘我们究竟是通教是别教还是原教啊？从根性上说啊，每一个教里面都有三贤十圣啊，三贤十圣彼此解行的功夫并不相同啊，即使断证的相接近的智慧不相等啊，像原教其性位的菩萨见思烦恼断尽，相当于小乘 阿罗汉果。啊，阿罗汉也是断尽见思路，但是智慧完全不相同。啊，那原教人的智慧高了。啊，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阿难尊者跟富罗那尊者智慧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阿难原教根性。佛说的这些大乘经、一乘疗愈经，他能听得懂，啊，他能够理解。但是虽然能听懂，虽然能理解，他做不到，烦恼重，啊，富罗那尊者听世尊在楞严会上所说的话，他听不懂。啊，他见思烦恼断了，他是四果罗汉的。阿难尊者只断这个见惑，八十八篇见惑，初果须陀洹了。啊，这个在形象上是这么个样子。可是我们细细想想的，也不是这样的。阿难尊者是原教初信为的菩萨，啊，富罗那是藏教四国圣人，啊，我们这样一看呢，就好清楚，好明白。原教人智慧高啊，啊，所以阿难尊者现在在哪里？这诸位都晓得，你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他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啊，阿难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果报不可思议。所以这个位置要清楚啊！我们今天努力能够做到五品位就不错了，五品位功夫得力，在念佛人份上呢，是功夫成片啊。这个是四业心最浅的啊，虽然说四业心，四业心浅深程度差别很大。说老实话，不止九品呐，啊，九品是大的分呐，啊，九品里头每一品还有九品，我们要懂这个意思，我们自己究竟在哪个品位，要很清楚、很明白，啊，不会功高我慢，啊，谦虚。认真努力的学习，啊，这是知为此这个大意。第九啊，能安忍啊，这一条非常重要。于逆顺境安然不动，侧境无品而入六根。《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法得成于忍，啊，经上所说的一切法范围很广，事出世间一切法，你要想成就呢，关键在忍这个字，啊，你不能忍 你就不可能成就。所以忍辱波罗蜜是成就精进禅定般若的关键。你要不能忍，后面这三条决定没有。所以你要想，你要成就精进，要成就禅定般若，你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逆境里面决定不生嗔恚心，顺境里面决定不生贪爱心，顺逆境境缘烦恼不生啊，这是忍辱啊。我们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也想去做，为什么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就是所谓业障太重。业障习气太重啊，所以要在四相上努力。世尊为我们制定一些戒律，戒律全是四啊。这些四相说老实话，原本是没有障碍的。你看到原教啊，到化身大师，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他没有障碍了。为什么没有障碍呢？化身大士在一切境缘当中自自然然，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有什么障碍 啊我们今天为什么障碍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造业啊。化身大士在境缘当中不造业，所以他的成就就是定慧。定就是不动心，慧是明了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慧也啊。定慧现前，这叫三昧，这叫正受。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前受的是什么？苦乐忧喜舍，我们搞的这个东西啊。要知道苦乐忧喜舍六道轮回的都才有啊，六道之外没有这种受了，都是享受的三昧，享受的定慧。定慧功夫有浅深不同啊，都属于正受啊。定慧的功夫越深，享受的就越自在啊！啊，那是真落在极乐世界啊。我们遇到境界现前，起心动念了，自己立刻就警觉到啊，警觉是又造业了。不只是行为业，念头才生就造业了。起心动念是意业意地在造业，你说怎么得了呢？念佛人就用这一句佛号啊，这个方法实在是殊胜妙绝。念头才一动，阿弥陀佛，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叫真修行，这叫真用功啊，会用功啊，决定不能叫妄念相续 妄念相续，那就造业了。啊，古人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是念头起来了，啊，也就是讲的分别执着。啊，这个念头才起来，马上一句阿弥陀佛把它换过来。这个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觉，你要觉得快。这个是念佛法门比其他法门殊胜，这容易啊，一句佛号就把你的妄念压住了，把你这个分别心取代了，执着的心取代了，贪嗔痴慢的心取代了，恢复你自信真诚清净平等觉，所以这个叫念佛，绝对不是口念弥陀心散乱，这个心还跟平常一样，那有什么用处呢？那种念佛人不能往生的，只是跟西方极乐世界几个月，阿赖耶识里头落一个弥陀种子，这一生不能往生，还是要搞六道轮回。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这一生要想往生极乐世界，永脱轮回，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修法，用这一句弥陀名号顺逆境缘取而代之。下面讲测经五品，耳入六根，怎么叫入六根呢？六根都相应，还是要从五品下手，就是这五个方法下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教给我们随喜功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两句话很重要，是我们真正修行下手之处。他那个十愿是在讲每一愿里头都具足其余的九愿，才叫普贤行愿，并不是每一愿是独立的。那你这么看法就错了，跟这个经教完全相违背。华严经，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一界是多，多界是一，给你讲得多清楚啊。说有此地，心念是圆融的，所以一法就圆满含摄一切法。我们怎样恒顺众生呢？礼敬、称赞、供养、忏悔，都是随顺的，都是恒顺的。怎样随喜呢？也是礼敬、称赞、供养、忏悔呀。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这叫修普贤行啊。普贤行也从无品位修起，也从观行修起，立根的人观行里面就有相似，就有纷争，所以在华严我们看到 等觉菩萨没有舍弃无品的修行，无品修行是初信为菩萨修的啊，等觉菩萨还修初信为的法门。这个叫圆修圆证，我们自己决定不是上根。如果自己以为是上根人，那就是增上慢，确实不是上根的，不是上根，大概是中根吧。其实中根我们都是增上慢的啊，你看看这个摄尘观法啊，它有上中下三根啊。你看中根，从真正发菩提心到道平调时，这中根呢，我们仔细对照对照，我们够不够这个程度呢？那下根里面，这才从这个对治助开呀、到末后无法碍啊，对治初开里面一开端，还是给我们讲的五停心六度。如果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下下根这个位次我们都没有啊。所以想想有什么值得傲慢的啊，都还自己以为了不起啊。不读教理真的不晓得，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读之后啊，我们那个气焰就下降了，就晓得不行了。比起其他修行人，我们差远了。我们一生能够做到的，实在讲很勉勉强强啊，做到无品位而已啊。追随智者大师，能够达到智者大师示现这个程度啊，就非常难得了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二入六根呢，就是我们身心与五品都相应啊，那么这个地位还是属于相思位啊，这个不是属于相思位，还属于观心位啊。相思为什么？哎，像佛菩萨了。观心位现在学佛菩萨还不像啊，相思位有一点像了。这有一点像见思烦恼真断了啊，也就是说对世法佛法决定没有执着了啊，还有分别，这是相思啊，决定没有执着了啊，到分别都没有了，分别执着完全放下了，完全断除了，你就是分正位了啊。分正位什么？妄想没尽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分正位是法身大事，相似位是四圣法界，观行位是六道凡夫 那么由此可知，分别执着怎么能够不断？你能够断执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叫观心位啊，生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里面也有三杯九品，看你观心功夫浅深啊，再能够立一切分别。你就生方便有余土啊，这比凡圣同居土高了啊。如果再破一品无明，你就生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发生大事了。无明，无明就是妄想，有四十一品啊，所以法身大师有四十一个位次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就到如来果位啊，那叫究竟位，究竟只有一位啊，分证有四十一位。我们到什么时候这五品能入六根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心跟五品完全相应世间人常说的念字在字，那就是相应，念念没有忘，念念没有舍弃啊，念念自心化他幕后一条无妨碍啊。妨碍是什么？对于修法的执着，莫着实性，相思之道啊，虚如粗著真实之理啊，这都是位次上啊。实性菩萨此地这个实性粗著都是讲的圆教啊，这是天台之观，天台一法华经，法华经纯圆啊，所以此地讲的实性是圆教实性的菩萨啊，实性是相思之道，相思为也六界佛里头相似界佛啊，那么他的果报在哪里？四圣法界，诸位要晓得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就是实性相似为啊，所以它不是真实的，它在十法界里面，这是劝你，因为这些人实在讲有禅定的功夫，定功很深的，阿罗汉有九次地定的，有智慧，定其作用就是智慧。我们凡夫人看神通广大 可是这些人没见性，他们所用的心还是实心，不过他们用的实心用的正，我们用的偏，我们用意识心用的偏，他们用的正，所以他们是正觉。不是正等正觉，诸位要记住，十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是正觉。什么才是正等正觉呢？圆教初住以上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叫正等正觉，这个要清楚啊！藏教里面的佛都是属于正觉。那么由此可知，正觉里面层次也很复杂，也有前生高下不相同啊！阿罗汉是正觉，辟支佛也是正觉，辟支佛比阿罗汉就高。藏教的菩萨也是正觉，又比辟支佛高。藏教的佛也是正觉，那比菩萨又高。这些位次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才不至于有功高我慢。功高我慢是大烦恼啊！你看贪嗔痴慢，障碍自己的精进。